中的未来。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整。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买奥迪 A8 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买奥迪 Q7 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为积极应对当前广电竞争格局和生存环境的变化，近日涿州市广播电视台邀请中国广电实战专家团为电视台改革与发展把脉。本台新一年度的改革再次与中国广电实战专家团开展合作，通过借鉴其丰富广电行业运营实战经验，着力整合广播、电视、今日涿州报、手机客户端、涿州广电微信公众号、各频道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搭建全媒体矩阵，大力夯实并做强党的宣传阵地，将全台的新闻生产集中，充分体现传统媒体策划、制作、包装的权威优势，使用新媒体传输手段，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努力达到新闻资讯全方位覆盖。在第17个国防教育日来到之际，涿州市双语学校举办一场讲英雄故事、学光荣传统、做红色传人国防教育专题讲座。英雄的故事、奋战的历史，让学生们接受了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受益匪浅。共青团涿州市委负责人、双语学校负责人、部分学院辅导员以及300余名学生参加讲座。近日涿州市第8届运动会门球赛落幕，经过预赛、复决赛决出前8名。闭幕式上，市文广新局主要负责人、市老体协相关负责人分别为获奖前8名颁奖并合影留念。近日涿州市第8届运动会篮球比赛正式开赛，比赛采用中国篮协审定的篮球规则执行，赛场上选手们奋力拼搏、勇于挑战，完美地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对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嘿呀嘿呀，泪水是胜利感慨。嘿呀 爱情怎么还面包，高车情歌腻了来段黄梅调，我的浪漫年代古老不可靠，总有人爱情就有人爱汉堡，只能吃着学着各自体会各种的味道，你是红花我是草，就此一家不必吵，爱你我觉得骄傲，有完美的听低调，身边有你吵着才热闹，我们组个酒店还差几个大包和小包，你是上天给的宝，就此一家没分好，街上辣妹在摇摇，我目光不会乱跑，我们手牵着手就是做珍宝，只等你一点头弯腰，请你上花轿。却聪明如你生电脑，我只专心做好你的男配角，怎么爱你疼你容你让你那才最重要，你是红花我是草，就此一家不必吵，爱你我觉得骄傲，有完美的金低调，身边有你爱着吵着才热闹，我们组个球队还差几个大宝和小宝，你是上天给的宝，就此家没分好，街上辣妹在摇摇，我目光不会乱跑，我们手牵着手就是做城堡，只等你一点头弯腰，请你上花轿，你是红花我是草，这次一家不必找，爱你我觉得骄傲，有完美的听低调，身边有你爱着吵着才热闹，我们组个酒店还差几个大宝和小宝，你是上天给的宝，就此一家没分好，街上辣妹在摇摇，我目光不会乱跑，我们手牵着手就是做城堡，只等你一点头弯腰，请你上花轿。

己。 只是

time and time again, the chance for love has passed me by, and all I know